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何建中你好啊， 系 ，Hello 陆宇光， 系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我哋经过咗中秋国庆假期之后咧，再次喺自由风，自由风咧就同大家见面啦。何建中，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咧，不如都倾下一啲同照顾者有关嘅话题先啦。嗱，近年咧，其实社会都关注多咗咧，就系照顾者嘅情况啊。咁而政府咧，其实都系就住照顾者嘅问题咧，都系作咗一啲嘅支援措施嘅。嗱，去年特首李家超就喺施政报告里面就提出几个嘅支援措施啦，咁今年咧都系逐步咁去落实嘅，咁包括咧早前咧就喺9月26号咧，咁社署就委托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就推出一条咧系24小时运作嘅照顾者支援专线啦，就由社工去到答呢啲嘅电话，咁同埋就系解答一啲嘅疑难啊问题啊咁。咁至於咧，今個月開始咧，亦都將一啲關愛基金底下支援照顧者嘅計劃咧，就係恆常化。咁將一啲嘅低收入家庭嘅護老者啦，同埋低收入嘅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嘅每月津貼，就由2400元增加至到3000元嘅。另外咧，就係以前都做開有一個嘅叫做護老同行嘅計劃咧，亦都咧喺今個月開始咧就擴大至到咧叫做與照顧者同行啊。咁就係咧係為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嘅代表嚇前線嘅物管人員咧提供啲培訓嚇，即係讓佢哋咧學識得點樣去支援咧喺佢一啲住宅大廈裡面嘅一啲照顧者啦。另外咧就係下個月開始咧，亦都會推出一個嘅一站式嘅照顧者資訊網，咁就方便啲照顧者咧揾到需要嘅資訊同埋支援。何建中，咁呢幾招其實又點樣評論咧？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照顧者嚇，舒緩到佢哋嘅壓力咧？ 我諗今次個措施有幾方面啦，一個喺資訊度提供啦，一個係喺嗰個津貼嗰度去增加啦。 嗯， 咁亦都有一個熱線啱啱推出咗，咁我相信其實即係應該講都係即係同一年前相比，其實即係成個社會或者政府對照顧者嗰個處境嗰個關注係肯定大咗嘅。咁有時我哋睇到話嗰個熱線其實運作咗幾日都有過千個查詢啊咁樣嚇，咁即係而家就即係我諗要大家再期待下，就係嚟緊嘅施政報告仲會唔會有其他嘅措施去幫佢哋咧咁樣？ 嗱，今朝早咧，立法會都有一個嘅委員會咧，去到討論嚇政府新推出嘅呢幾項支援照顧者嘅政策啦。咁啊，當中咧就係政府嘅代表都提到話咧，係呢幾日啊呢個嘅照顧者嘅支援熱線咧，都收到咧就係1100多个嘅電話啦。咁而當中咧就係咧係有一啲係幾宗咧係涉及咧係關於啲嘅暫托日間暫托服務啦，以及咧就係一啲嘅住宿服務咧都係有相關嘅查詢嘅。六日咧就收到1100多宗嘅求助啦。咁而根據咧就係營運嘅機構咧之前都接受訪問就話咧，其實咧呢啲絕大部分嘅求助咧都係屬於一啲第一層嘅評估嘅資訊提供同埋情緒支援啦，即係譬如話佢想要一啲嘅經濟援助，或者佢一啲壓力喺心裏面啊，咁希望有人開解，咁就可以有啲嘅社工去到照顧佢哋啦，咁樣嚇。咁亦都見到啦，就嚟緊咧，亦都頭先講啦，有一啲嘅資訊嘅平台咧，就提供俾照顧者嘅。下個月開始咧，就係有一個嘅照顧者資訊平台咧，咁將會推出啦。咁就係咧由社署啦，就聯同咧係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啦，就係委託咧一間大學嚇樹陽大學去到建立呢個一站式嘅照顧者資訊網站啊。咁啊，政府都話咧呢啲嘅資訊咧，咁就會不斷咁完善嚇，咁就會更加提供 供係更加多嘅資訊啦，即係比譬如話佢哋想要一啲嘅支援啊、暫托啊、服務等等咧，或者一啲評估嘅工具咧，咁將來咧都會喺呢個資訊網上面咧係會提供嘅。 我諗呢個資訊網同呢個熱線就應該講希望可以做到即係相輔相成啦。咁當然資訊網係一個比較靜態嘅嘢，大家知道。咁如果有一啲譬如照顧者或者各方面有情緒有困擾，有其他嘅問題，其實可能就係打熱線咧就會比較直接啲。佢哋可以知道點樣可以攞到進一步嘅支援嚇。咁但係我諗個資訊網可能個用途就係一個教育性啦，或者因為資訊網其實就未必淨係照顧者睇噶嘛，其實一般市民要了解照顧者嘅情況嚇，都值得去上去睇嘅，我相信。咁兩樣應該係一個互相配合嘅關係。 咁我哋都期待住呢個資訊網嘅開始運作嘅情況啦嚇。咁至於頭先都講到另外一項嘅政策咧，就關於津貼啦嚇。咁就講緊咧就係十月一號開始啦嚇，咁有一啲嘅關愛基金底下嘅一啲津貼啊，咁就係講緊支援低收入護老者，咁同埋咧係低收入殘疾人士照顧者嘅津貼咧，咁啊嚟十月一號開始咧已經係恆常化咗啦。頭先講啦，除咗呢個嘅每個月嘅津貼金額由2400蚊加到咧係3000蚊之外咧嚇，咁亦都係講緊咧係會繼續啦嚇，會委託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啦參與成為咧呢一啲嘅認可服務機構啦，就為有啲有需要嘅照顧者咧就提供咧適切嘅支援啦嚇，同埋聯絡相關家庭跟進津貼嘅事宜嘅。不过咧就喺呢个嘅恒常化嘅同时咧，都有啲嘅残疾人士团体咧就提出一啲嘅声音，因为咧嗱呢啲嘅津贴咧，即虽然就系话俾钱俾一啲嘅照顾者啦，低收入嘅照顾者啦，咁但系咧喺照顾者嗰个申请资格上面咧系有啲嘅限制嘅吓，即讲紧咧就系呢啲嘅照顾者咧就需要咧就系政府认为咧佢哋系有能力去到承担呢个照顾嘅责任。咩意思呢？咁即係话呢一啲譬如係未成年嘅人士啦以及呢即係讲緊係未满15岁嘅人士啊，以及即係譬如话係社署係评估緊或者係建议係适合去到做一啲嘅照顾服务，即係要佢需要照顾啦已经。又或者係轮候緊中央呢个轮候册上面呢一啲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嘅人士啦，甚至係呢攞緊伤残津贴嘅受惠人呢都不被視為咧合乎資格，咁即係話咧，如果佢係攞緊傷殘津貼，又或者係輪候緊呢啲嘅照顧服務嘅話咧，佢咧就被視為咧唔係冇能力去到承擔照顧者嘅責任，即係話咧攞唔到關愛津貼、關愛基金呢個嘅津貼啦。 我諗呢一個議題有啲爭議性嘅，因為即係當然殘疾有好多嘅程度啦，同埋種類啦，咁。我哋都唔即係首先，我哋一方面就唔应该即係一刀切觉得佢哋唔可以做照顾者。咁但係其实佢哋个照顾能力或者佢被照顾嘅人嗰个性质其实又好难去即係觉得係一定係得或者唔得。咁即係变咗其实我哋即係可能都值得讨论，就係话而家政府个政策就係话唔可以领取啦。咁如果有团体话觉得可以领取，咁其实有冇一个具体嘅可以操作嘅一个方式咧，系咪要评估下佢个照顾能力咧？咁呢个就会牵涉到下一阶段嘅讨论。 嗱，不如都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系照顾者咧吓？大家有冇譬如话系都真系攞紧呢啲关爱基金嘅津贴咧吓？咁大家觉得即系呢个嘅申请资格有咩嘅睇法咧？以及头先都讲啦，一系列嘅一啲支援照顾者嘅政策，大家又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啲嘅残疾人士嘅团体代表啦，有失明人协进会会长黄俊恒啊，黄俊恒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头先提到咧就系关爱基金底下咧就系支援照顾者嘅津贴咧，虽然系恒常化吓多咗钱，咁但系咧就申请资格方面咧，就你哋咧就出咗一啲嘅声明咧，去到关注申请资格嘅问题系嘛？ 哦，系啊，因为其实如果有去照顾者，佢同时攞紧伤残津贴，即系话佢自己都系一个残疾朋友嘅话咧，咁基于我哋相信系政府认为系双重福利嘅考虑咧，呢一班嘅视障朋友嘅照顾者咧，即系佢哋作为照顾者嘅视障朋友咧，佢哋攞唔到呢个现金津贴啦，咁我哋就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妥当嘅处理啦。 剛才都引述政府的政策文件，講到說即他們認為護老者或者是照顧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是需要有一個承擔照顧的能力，咁佢哋就認為咧，攞緊傷殘津貼嘅人，即本身已經係被評估為有殘疾嘅情況啦，就視為唔符合呢個資格，即係話佢都冇辦法做到照顧者嘅責任。你同唔同意呢啲睇法啊？ 其實我哋唔同意嘅，因為我哋其實亦都好多視像嘅會友係承擔緊照顧者嘅責任嘅。舉個例咁，例如兩夫婦都係視像嘅，咁佢有小朋友。咁佢都系咁样将小朋友凑大，咁呢个系咪照顾者呢？又或者系有啲嘅视障朋友，佢系双老嘅，咁两个都系即系两夫妇咁样年纪老埋，系一个照顾另一个嘅，咁又系唔系呢？又或者一个视障嘅仔女，咁佢父母年老啦，咁都系有时都系我哋视障嘅朋友去照顾佢屋企嘅老人家。咁即係佢哋都係傷殘津貼嘅受惠者受助人，咁咁係咪有能力去照顧呢？甚至乎我哋或者我哋將佢再放寬少少，傷殘津貼嘅受助人其實都有時都做緊工作嘅，翻緊工嘅，咁佢哋係咪有能力去承擔一個照顧嘅責任呢？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對政府呢個說法，我哋唔能夠同意咯。 嗯。咁即係而家政府嘅政策係咁樣啦，但係如果你哋覺得係好，有冇好似頭先我所講，有冇一個方式亦都係令到政府了解到，或者係咪需要做一個評估定係點樣呢？因為即係照顧能力，我相信肯定都有差異嘅，又唔可以假設佢同健全人士係一模一樣嘅。咁應該有冇啲實際嘅做法可以你提出過，係可以同政府傾嘅呢？ 即係我又倒返轉咁樣講囉，即係因為我哋即係服務有朋友，我哋手上有唔同嘅個案，頭先我所講嘅都係真實嘅個案。咁倒返轉我會問政府一樣嘢，就係如果政府真係話我要評你要知道係咪真係做得到，或者我哋要說服你去做得到，即係我覺得係唔需要說服。不過既然政府如果佢真係講佢需要說服嘅話，請佢提出有啲乜嘢資訊資料個案或者具體嘅狀況，我哋要話到俾你聽，咁先至會係即係政府會信服殘疾朋友一樣有作為照顧者嘅能力，即係呢樣嘢由政府提出啦。嗱，我哋即係個案就擺咗喺度啦，實際例子就擺咗喺度啦。我哋即係如果政府要我哋提出，有冇人真係做到啊？做緊啊，日日都做緊。咁我哋係可以同政府聯繫，話俾佢聽，我哋係做得到嘅。咁倒翻转嚟，政府期望我哋俾咗啲乜嘢资讯、资料、证据、理据出嚟，去说服佢啫。 嗯，调翻转啦。咁其实如果有残疾人士作为照顾者嘅话，佢哋嗰个嘅情况啦、压力啦，以至即经济嘅困难，对比起健全人士做照顾者，会唔会系更加困难呢？其实会更加需要呢一笔嘅津贴咧。 嗱，我相信咧。我唔夠膽講話個情況一定困難好多，但係佢哋可能即係需要嘅一啲嘅支援啦，或者係一啲嘅服務，可能係真係比較多，都唔一定。所以你問我佢哋嘅需要唔少過一般照顧者。 嗯，唔好意思，接收有啲問題啊，請你講多次嚇。 系，我话基本上我觉得唔一定。 唔好意思啦，即系可能黄俊行个电话咧，即系接收一啲问题，或者我哋再试过打俾佢啊吓。咁何建中啊，即系佢都提到啦，咁其实而家好多嘅残疾人士咧，已经系做紧照顾者噶啦。咁所以即系都可能都唔系太明点解，即系当初政府有一个咁样嘅准则，就系话如果系攞紧伤残津贴，又或者系轮候紧一啲嘅照顾服务，咁就唔能够咧成为照顾者，就攞唔到呢一笔嘅津贴啦。咁即系佢可能都会提出一啲嘅疑问吓。 因为政府所讲个双重福利，可能我哋而家就要讨论下双重福利嘅意思系点？因为似乎而家呢两种福利系唔同性质嘅，系咪？即系佢系一个伤残人士攞津贴，同埋佢一个照顾者， 咁即係可能佢係唔屬於雙重福利嘅範疇。 OK， 我哋接通翻阿黃俊恆啦嚇，黃俊恆你好， 你好你好，唔好意思，可能係接收有啲麻煩。 請你講多次，即係咪殘疾人士做照顧者係即係可能更加需要呢一筆嘅津貼咧？ 我相信嘅就係、殘疾朋友當然有，如果大兩個都係殘疾朋友，即係照顧人被照顧者都係殘疾朋友嘅話，可能佢哋嘅需要會多一啲咁樣，或者有啲可能特別嘅支援嘅服務可能都需要。咁係咪用錢現香屬錢可以解決？我唔能夠每一隻個案都確定啊，多少少錢咧就可以處理到啦，未必一定係咁嘅。但係你問我嘅話，就算係同一般嘅照顧者攞同樣嘅經濟嘅津貼，我覺得都即係我依一刻我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當我哋真係發現有其他嘅需要，可能係現金嘅津貼，可能係其他嘅額外嘅服務嘅需要，我哋可能覺得呢方面去提供資源更好啦。 都想問翻一啲個案咧，其實會唔會即係如果佢本身都係一個殘疾人士，而佢又需要照顧佢嘅家人嘅話，咁佢仲有冇辦法去工作咧？咁佢會真係出現一啲好嚴重嘅經濟問題咧？咁 我相信唔會嘅，因為咧即係嗱，當殘疾朋友佢嘅有工作能力的時候咧，佢可能都有一啲嘅即係收入啦。但係如果佢因為家庭嘅需要而導致佢成為照顧者嘅話，咁佢可能要放棄全職嘅工作，變成兼職，或者佢要減佢嘅工時。咁我相信呢個情況之下，佢嘅收入係會受影響，而因為呢個情況佢需要一啲經濟嘅支援。或者佢亦都未去跌到去個綜援線嗰度，不如成家人攞綜援啦，未必一定係咁樣嘅。即係我哋唔係話哦咁嘅。換句話講，咪即係逼人去攞綜援，你係攞綜援啦，你唔好做嘢啦。咁係咪咁樣樣咧？我覺得呢個唔係即係我哋應該行嘅一個方向咯。 嗯，所以即係同樣道理咧，我見你哋嘅聲明都有提到咧，即係除咗殘疾人士係可以做照顧者之外，咁其實而家即係政府排除緊嘅人士，包括係未滿15歲嘅人士。其實都有即係評估可能有能力係做照顧者，應該有資格攞到呢一筆津貼嘅喎，係嘛？ 我同意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狀況，有唔同嘅狀況，咁變咗係唔係都需要考慮，或者兩個都係老人家。即係如果佢係雙老嘅我嘅家庭，好多唔同嘅情況，我好相信嘅就係、唔同嘅，只要佢系照顧者嘅身份嘅時候，佢有需要就應該按佢哋嘅需要去獲得唔同嘅支援啦，係啦。 好，唔該曬黃俊恆，多謝你啊。 唔該。 系黄俊恒咧，就系失明人协进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虽然咧就关爱基金可以一啲嘅支援照顾者嘅津贴系恒常化，加金额当然系受欢迎啦。咁但系亦都喺资格上面咧系引起一啲讨论啦。咁大家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宣布高铁将会在今个月11日提升列车服务，开通新线连接江门、开平南、阳江、茂名和湛江西五个新站点，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一班列车。此外，往来香港西九龙站与广州东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车服务，亦都会由同日起加强。广州东线服务将会增加至每日20班，南行尾班车开出时间会由现时傍晚6:45，然后至到晚上8:18由广州东开出。而往来深圳的列车班次亦都将会在同日起增加至184班。高铁网络覆盖将会包括直达大湾区7大城市，乘客可以在听日起购买新增班次和站点的车票。由于贵广专线下个星期三起提速， 将会在同日调整票价，相关路线行程会缩短大约一至到一个半钟不等。一名警署警长多次向同事借钱，又隐瞒欠债一事，欺骗退休金。他承认定名人员接受利益、妨碍司法公正和欺诈等十一项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22个月。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以上司身份向下属施压借钱，而身为警察应该清楚犯罪后果，考虑到被告有悔意，服务警队近30年表现良好，亦都因为犯案欠债累累，令到女儿无法继续学业，并且对个仔文凭试构成压力，因此作出有关判刑。至于有关不诚实取得退休金的控罪，法官说为免被告破产，只是需要向政府还款5元。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穆伊兹当选马尔代夫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马两国不单止是真诚互信、互帮互助的朋友，更加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伙伴。他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意和穆伊兹一起努力，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俄罗斯无人月球探测器月球25八月坠毁事件，初步调查结果指出，在8月19日月球25推进系统从近月圆形轨道进入着陆椭圆形轨道时，发动机点火运行了127秒，而不是计划的84秒，导致进入了非预定轨道，并且与月球表面相撞。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布初步调查报告，认为事故最可能的原因是大量指令同时发送，导致加速度计未能够按计划发出信号，机载控制系统无法在探测器达到预定速度时及时关闭推进系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表示，已经就未来探月飞行任务的改进措施提出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啦，分别去到屯门公路丁九段，同埋去到丁九桥面噶啦。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啦，龙尾分别去到丁九段同埋丁九桥面。咁运输处预计啦，呢一宗意外仲系需要一啲时间去处理，就呼吁驾驶人士啦，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西消防街慢线嘅路面有障碍物，都仲系处理紧啦。龙尾系排到去西边街，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西消防街路面有障碍物，咁阻碍咗慢线，龙尾排到去西边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新光中心对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缓慢，排到去星座智大厦； 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跑过十公里。 我想做好时间管理。 我想养一条锦鲤。 咁你呢？ 生活中或者有好多嘢想理，当然仲有样嘢都要理一理。 理财新世代。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有關於照顧者的話題。何建中啊，其實很多市民成為照顧者，可能他們家裡面有成員，就是有身體上面的需要，可能年老啊，或者是肢體上面有殘疾，所以成為了一個照顧者。其實就真的要好好去支援他們，因為他們真的他們如果那個情緒壓力是爆煲的話，我們過往都不時都聽到一些照顧者相关的一些悲剧发生，以及如果真的这些的照顾者是支援得好的话，其实都可以让这些的人士可以在社区得到照顾，就未必需要动用到一些譬如是院舍啊，或者很多的一些政府的公共资源，即让照顾者去到自己照顾而得到足够的支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所以真的有一个足够的照顾是很重要的。 是啊，确实是，因为我想我们现在看到即是香港的人口都老化，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街头见到，其实照顾者很多年纪都不小，可能是六十几岁照顾八十几岁的父母这样，即是他们自己也都未必是一个即是已经是很年轻力壮 的状态去照顾他们的家人。那正如你所说，即是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那个核心家庭的人数越少，即是愿意同一啲即係殘疾嘅或者年紀老邁嘅屋企人一齊住嘅人已經唔多，咁如果佢哋願意即係花自己嘅時間，甚至可能有啲放棄自己工作去照顧屋企人咧，其實我哋真係好需要去俾多啲支援佢哋。 嗱，而家政府就推出一系列嘅支援措施啦，咁啊包括係照顧者嘅支援專線咧，已經喺上個月尾咧已經係開始啦，開始咗可以打電話去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今個月開始咧，就係呢個關愛基金底下支援照顧者嘅津貼咧都會恆常化啦。咁而下個月開始咧，亦都會推出一個嘅照顧者嘅資訊網啊，咁就係一個網站啦，咁就讓照顧者可以咧攞到咧相關嘅資訊嘅。咁大家覺得係咪 咪系足够一啲嘅支援俾大家咧？如果大家系照顾者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都请嚟一啲嘅关注照顾者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有照顾者平台嘅代表钟世昌，钟世昌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先同你倾翻咧，就有关于照顾者支援专线嗰个嘅运行情况啦。嗱，政府今朝嘅数字就话，过去嗰六日咧就有1100多宗嘅求助啦。咁你自己又有冇一啲嘅，譬如接触一啲嘅个案啊，或者亲身打过去啊？咁你自己又点样去评估呢条专线嘅成效呢？ 我都有收過咧，有一啲即係 user 啦，有曾經即係就住佢自己一啲嘅需要咧，去打電話過去嘅咁樣。咁就基本上咧，即係因為 user 本身咧，佢係一個兒童照顧者嚟嘅，咁可能就未必係呢個專線裏面即係所覆蓋嘅嗰個範疇啦。因為專線可能都講緊護老者或者殘疾人士照顧者。咁但係即係打過去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人去接聽佢啦，亦都會去問翻佢一啲基本嘅狀況。但係咧因為user 其實一開始打過俾佢嘅時候，可能情緒上面都會有些需要尋求要幫助的，但是呢可能專線現在這個情況會比較多，就是怎樣可以有一些資源轉介給你這樣，所以在情緒支援上面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可以做到一些的。還有就可能因為、就是那個對象、就是、未必是真的兒童照顧者啦，所以在資源資源各方面咧，佢可能都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啦。咁我建議咧，其實即係如果係講緊專線，因為好多唔同嘅照顧者，可能即係攬起手啊，我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打電話過去。咁我覺得即係可以有多啲唔同嘅 training， 讓到即係本身嗰啲社工嘅同事咧，其實都可以 support 到唔同類型嘅照顧者嘅。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因為尤其是係情緒支援，即係嗰一刻情緒嚟到，其實佢哋好需要有一個人去傾訴、去幫助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個專線最大嘅功用係呢一度咯，咁樣樣。咁係啦，我覺得呢個部分係比較緊要嘅。 首先就係、是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啲個案有冇反應咧？其實打過去咧，快唔快？又準即係會唔會及時有人接聽啊？還是都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咧？ 我個案咧就反應咧，其實都相對上快嘅，即係一開始咧就係、是、有錄音啦咁樣，不過個錄音可能就比較講而家呢個係專線啦，咁可能即係會有一啲錄音喺裏面嘅成分，咁中文同英文啦，咁之後咧其實響咗兩下咧，都已經有人即刻去接聽佢呢個電話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個 user 去反應嘅時候咧，其實相對上好，因為咧一開始其實大家係期望咧就係、是、啊會唔會要撳好多個掣㗎，跟住廣東話聲按一次。跟住你係咩類型嘅照顧者，聽按字咁樣樣，咁反而就冇呢一啲，咁呢個就即係照顧者係比較 appreciate 嘅。不過佢就更加想講就係裏邊會唔會有多啲情緒支援嘅部分喺呢一度啦，咁樣樣咯。 今次呢條熱線咧都係由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嘅社工去到接聽電話啦。咁所以如果真係一啲個案咧有一啲嘅情緒困擾啊、壓力咧，理論上其實呢啲嘅社工都可以擔當輔導嘅角色嘅喎，係咪？但係即係譬如話你即係聽到係咪做到？呢个效果啦，又或者会唔会担心，即系譬如个案好多啊，电话好多，未必真系做到咁多呢啲嘅个案咧。 當然我哋都會去擔心緊，即係究竟嗰個使用量會唔會係好大啦？咁但係我唔知道係因為其實個熱線本身而家暫時都未好多人去打電話過去，令到其實而家USA 打電話過去嘅時候咧，其實都容易去接，即係去被接聽嘅或者係被聽咁樣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長遠嚟講可能即係唔知NGO 嗰邊會唔會都可以俾翻到有一啲使用嘅數字，會唔會有一啲 peak 嘅 hour 啊？佢可以有調配嘅人手喺嗰啲 peak 嘅 hour 裏邊，會唔會可以多啲嘅線路咧？即係預計其實我嗰邊嘅照顧者會比較多咧，其實就去諗啊，可能就係夜深人靜嘅時候就會比較多人打電話過去，同埋比較棘手，因為你即係夜晚我而家即係好落寞嘅時候，又會有啲嘅情緒咁走出嚟咧。嗰一啲通常咧，佢哋會覺得係會可能會有多啲人打過去，又或者係嗰啲 case 會比較難搞一啲。咁呢啲會唔會就係佢喺佢後邊去數據去分析嘅時候，就可以知道有冇一啲 peak 嘅 season 啊，或者會？ 撇嘅 hour， 佢又可以有一啲人手嘅調配咯，咁樣。 鍾生啊，咁關於嗰個照顧者資訊網咧，就11月會推出，就係樹人大學即係幫手做嘅。咁對個資訊網嘅你嘅內容，你有咩期望咧？或者佢同嗰個熱線其實應該可以點樣去分工地嚟到做更好地支持啲照顧者咧？ 哦，呢一個部分咧，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就會去好建議咧。其實而家咧比較難搞，照顧者比較難搞咧，就係、是、通常咧，佢哋揾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佢啊，我就咁 search Google， 我都可以知道究竟邊一度有嗰啲嘅 service 嘅，但我唔知道究竟佢有冇位嘅。係啊，即係如果我要知道佢有冇位嘅話咧，其實而家嘅照顧者咧，基本上係要逐個 centre 咁去打電話。個資訊網有冇可能係會有一個實時嘅 system 係可以知道佢係咪真係有位？雖然即係喺文件上面會睇到啊，其實佢都會有一個即係嗰個輪候位置或者嗰個空缺位置出嚟嘅，但嗰個係咪一個實時咧？定係佢已經隔咗兩日或者三日，其實個位已經冇嘅咁樣樣。咁呢個係嗰、那個即係我哋覺得係最緊要嗰個問題咯。咁另外就係嗰個熱線其實本身佢可唔可以做埋嘅就係、是、如果我打電話過嚟，我需要呢個服務嘅時候，你會即刻去可以揾到相應嘅機構去做一個接駁喺度咧？咁呢個我暫時都未聽到照顧者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咁樣即係。我未聽到佢哋嘅設計啦，我唔知道而家即係嗰條熱線有冇咁樣好壞嘅，但我未聽到佢哋係可以即時咁樣去接駁或者去 book 到嗰一啲嘅服務咯。 嗯，好啊，唔該曬鍾世昌，多謝你啊。钟世昌咧就系照顾者平台嘅代表嚟嘅，咁的确咧啊，何建中啊，今日咧立法会嘅一个委员会咧就讨论呢个照顾者资讯网嘅政策嘅时候咧，都有唔少议员就提到啊，其实呢啲嘅网站资讯系咪即系实时更新噶，即系系咪可以更新得切噶咁样？咁呢个都系始终都系一啲嘅人士嘅，一啲即系外界人士嘅关注嚟噶。咁我哋又睇睇咧，就究竟呢个资讯网咧究竟会点样去运作法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1，咁啊有位听众黄小姐喺电话旁边吓，黄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啊主持， 请讲啊。 吓，我本身咧就是、一个攞紧伤残嗰个津贴嘅，咁但我亦都咧即系因为。由於即係身體受到即係嗰個損害咧，就做唔到嘢，變咗醫生都批咗攞咗呢個傷殘津貼，其實撈攞咗3年左右啦。咁、但係咧，我屋企亦都要照顧一個老人家咯。即係我自己個媽咪都80多歲咯。 咁所以根據頭先我哋講嘅政府嘅準則啦，攞緊傷殘津貼就未必再攞到呢、這個照顧者嘅津貼啦。 係啊，我都覺得即係有某位議員都講話，其實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我嘅傷殘係唔可以代表翻好得翻噶嘛。係咪先？咁我有咁嘅傷殘已經係有事啦。咁好啦，你仲要照顧一個長者，即係自己本身個壓力都好大咯。 明白。經濟方面係咪有啲困難啊？都？ 因为嗱，你每个月攞住嗰2000多元，基本上你话俾我听，我够唔够食啊？我亦都冇可能出去做到嘢，因为事实系身体嘅机能做唔到嘢，唔系我唔想去做嘢，我都想情愿去搵多啲，唔需要攞呢、這个。即系呢个咁嘅普通伤残嗰个津贴啊。 OK， 好多谢晒黄小姐嘅电话啦，都明白佢嗰个压力啊、情绪嘅情况吓。我哋听多个听众啊，有温先生喺度吓，温生你好， 我系你好。冇啊！我都啱啱開心機，所以我想嚟發表一下咧。我阿媽就100歲，而家住緊護養院。護養院咧，佢係用餵人餵嗰啲餵猴啊，即係要食營養奶噶啦，佢唔識吞煙噶啦，100歲。咁我為咗照顧佢咧，我係冇做嘢嘅，我亦都唔夠資格攞嗰啲咩照顧嘅津貼嘅，我唔合資格嘅。咁我就想發表一下咧，即係希望嗰個關愛基金啊，去考慮一下咧，俾呢啲情況。特殊嘅老人家咧，佢因為我阿媽已經儲咗嗰啲叫做嗰只醫療券啊，成7000-8000元，年紀都用唔到啊，因為佢經常出入醫院啊，同埋喺院舍醫院咁樣，就冇乜機會可以用到個醫療券睇醫生啊。咁因為佢成日都係唔舒服啊嘛。咁我想發表係就係希望關愛基金咧可以俾佢呢啲情況嘅老人家證明佢真係喺院舍嘅。佢唔係濫用嘅，可以俾佢咧，即係話我嚟用起尿片啊，因為係全程係用尿片同埋嗰個營養奶嘅，可以用起地方好過話等政府咁幫嗰啲老人家喺嗰個醫療券用唔到，咁我而家8000元都用唔到。 OK， 好 話嘥咗啲醫療券係浪費咗咯，因為佢係驚人濫用啫嘛，咁佢唔係濫用啊嘛，用翻起買片啊或者營養奶都可以俾佢用，即係考慮一下俾佢用呢啲用途咯。 Okay。 好多谢晒温生嘅电话吓，咁我哋又讲翻咧，即系关于政府今朝早咧就喺立法会嘅嗰度咧，就系同议员啦就讨论咗有关于一啲嘅支援照顾者嘅啲措施啦吓。咁头先讲咗啦，除咗话下个月咧就会推出一个照顾者资讯网之外咧，咁仲有一个措施咧就系讲紧话系叫做与照顾者同行啊。咁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培训物业管理人员嘅一个计划嚟噶，咁就其实有一个嘅前身嘅。咁就叫做护老同行啦，2018年咧已经推出咗噶啦，今年咧就系刚刚十月啦，今个月开始咧就将呢个护老同行咧就扩展至到咧系涵盖埋残疾人士同埋照顾者咧，就将佢改做叫做与照顾者同行。其实同样地咧都系培训一啲嘅前线物业管理人员啦，让佢哋咧有一啲嘅辨识一啲啲长者啊护老者嘅能力啦，同埋咧就教佢哋咧就系究竟区内咧有啲乜嘢嘅福利资讯啦等等，咁让佢哋咧可以。系即系，譬如话系支援翻啲街坊啊、住客啊，吓点样去到揾相关嘅服务嘅咁。咁其实咧就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咧，咁已经有250多间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咁就参加咗呢个计划啦，咁就培训咗咧就14000多名嘅物管人员嘅吓。咁呢个时间咧都请嚟一位嘅社联嘅代表同我哋倾下相关嘅政策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负责家庭及社区服务嘅总主任陈晓源啊，陈晓源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系。 首先倾下关于呢个与照顾者同行啊，咁其实如果将即系要去到培训物管人员，去到支援照顾者，其实你觉得嗰个嘅即系有啲议员今日都问啦，即系其实个成效有几大咧？ 其实呢我哋都唔难理解嘅，因为呢真係物管呢都几经常呢係可以即係接触到即係唔同嘅居民啦，而且佢哋亦都唔係话即係接触佢哋一两次，真係即係好嘅物管可能佢哋真係好似屋企人咁样啊，连佢哋几点钟即係啲生活嘅即係嗰啲嘅 pattern 呢其实佢哋都会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其实呢我哋觉得培训啲物管呢去真係去识别呢啲照顾者嘅需要，又或者有冇啲特发嘅事情发生，令到佢哋真係原来佢哋好需要帮助嘅时候呢，佢哋帮手跟一跟眼去帮手做啲转介，咁或者即时一啲嘅疏导，其实呢我觉得个成效都係唔错嘅。 嗯，咁但係即係始终係一啲培训啦，或者资讯提供俾物业管理嘅界别啦，咁究竟係咪真係会可以帮到啲住客呢？咁或者係其实而家物管界都话其实而家都未必好够人开工啊，咁又或者係而家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现代化管理啊，唔同嘅即係事务呢需要照顾啦，係咪可以真係做到埋照顾住客作为照顾者身份嘅呢个工作呢？ 老实讲，我觉得咧，其实呢一个措施系一个好好嘅措施，但系咧，我哋亦都唔能够话指望咧，呢、這个咧就系、是、真系系所有即系发掘我哋讲嘅高危照顾者啊，或者隐蔽照顾者，即系唯一一个渠道咯。咁、我谂相信除咗呢个渠道之外咧，其实咧亦都即系阿局长都有讲过啦，其实都鼓励咧邻居咧，即系大家都多行一步咧，去真系睇下身边有冇一啲嘅家庭，其实系需要我哋特别关顾，可能系转介翻俾即系社工去跟进啦。咁另外仲有即系大家都会成日反映嘅关爱队啦，其实都亦都系希望佢哋透过一啲嘅邻舍探访咧，嚟增加到即系一啲即系辨识到一啲嘅我哋讲嘅高危家庭。咁呢啲咧都系民间我哋讲话行多步嘅力量嚟嘅。咁但系咪除咗呢啲之外，其实系即系就系、是、已经我哋即系穷尽晒所有可以辨识地区上边嘅高危照顾者咧，可能未可能会仲有其他嘅方法嘅，譬如我哋有机会可能喺一啲即系恒常，可能啲照顾者多数都要去睇医生嘅、哦，即系会带一啲嘅即系佢哋被照顾嘅人去睇医生，又或者佢都需要可能去睇医生嘅。咁其实医护人员咧，亦都可以系一个辨识嘅，即系其中一个即系单位啦。咁另外就系、是、会唔会除咗佢哋可以即系帮手辨识一啲高危嘅家庭之外，其实有冇机会即系喺呢啲咁嘅即系系统上边咧，其实都可以登记到佢其实系照 照顾緊咩人，係咪担任緊照顾者啦，又或者係佢係咪屋企即係有一啲即係好依赖佢哋需要长期照顾嘅人呢，係需要如果佢身体健康唔理想嘅时候呢，就会alert咗个医护人员，佢哋要真係要转介啲个案俾即係社署啊，又或者当区一啲嘅社工咁囉。 嗯，今朝早有啲议员都提问嘅时候呢，政府都讲到话，即係如果係一啲三无大厦吓，冇物管公司呢，有关嘅家庭呢就要自己搵返相关嘅福利机构啦。咁又或者係剛才都问，即係都讨论到係关爱队啦。咁关爱队喺支援照顾者上面有啲咩嘅定位呢，咁其实都係探讨緊嘅吓。 是啊是啊，咁最少我諗其實關愛隊裏面呢，佢哋都會可能會用呢個義務嘅工作嘅形式啦，咁係會即係去探訪一啲我哋講話可能三無大廈裏面真係比較少即係人去接觸嗰啲隊伍裏面，咁其實佢就係即係接觸嘅區域裏面，咁佢哋就可以即係發掘嗰啲即係屋企出嚟睇下有冇一啲嘅即係需要咁。咁但係當然佢哋其實呢都係一啲義工嚟嘅，咁可能佢哋喺辨識呢啲真係我哋講話有需要嘅家庭上面，佢哋都要即係需要加強呢個培訓啦，同埋可能遇到一啲嘅棘手嘅個案嘅時候咧，其實背後咧都需要係有一啲嘅專業支援，可能一啲嘅即係真係正式受過訓練嘅社工咧，要再去睇下個個案咁樣咯。 其實呢個計劃咧就係原本叫護老同行嘅，咁而家擴展到叫與照顧者同行。咁其實呢個護老同行計劃就已經推出咗四五年噶啦。咁其實據你了解，其實即係過往嗰、那個。成效是怎样呢，或者他们那个所谓培训其实可能真的物管有没有具体个案他真的可以帮到他们转介去什么机构，其实你们有没有了解过那个过往那个成效是怎样。 其实呢最主要他们是透过一些物管的培训之余呢，其实除了他们要辨识的高危照顾者，他们觉得啊譬如可能那个照顾者里面看到他们成日经常是伤老的，又或者见到可能那个即其中一个照顾者他是即是身体状况可能见到他差的时候，那他们会有一个辨识的意识先呢，这个第一。第二样东西其实最重要呢，他们是要建立那个区里面的一些支援网啊，那他们真的要辨识即除了辨识之后，他们真的要知道那个区里面呢其实是有些什么东西的服务团体是可以支持到他们，还有这些服务团体其实他们又是提供什么服务这样。 Okay. 其实这个也是一路做的。 最后一个问题都想问回头先我们讨论过，就是关爱基金底下支援照顾者的津贴恒常化了，但是呢申请资格仍然是排除了那些拿着伤残津贴的人士，残疾人士团体就认为是应该都给他们。你又点睇啊？ 其实我都有讲过啦，其实呢个咧反而咧照顾者津贴咧系一个好好发掘隐蔽照顾者嘅渠道嚟嘅，我都好同意呢个讲法，因为咧好多照顾者可能佢哋未必觉得咧自己系有一啲服务需要，但系可能佢哋会觉得自己有财务嘅需要，但系透过呢申请照顾者津贴咧，其实就有机会咧可以发掘到呢啲我哋讲嘅照顾者隐蔽家庭出嚟咧，为佢哋提供进一步嘅援助咯。 即係你認為攞緊津貼嘅名單人士上面，其實都有譬如可以再支援或者主動去揾佢哋嘅工作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係啊。 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啊，要同社聯嘅陳曉源傾到呢度先嚇，我哋聽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慢线嘅意外，仲处理紧，车龙排到屯公丁九段，同埋去到丁九桥面。揸车朋友咧，请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西消防街慢线嘅路面障碍物，仲处理紧，龙尾西边街。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大埔滘嗰段咧，都有路面障碍物嘅，一带车多。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泳池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塞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狮隧另一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龙尾系排到去华顿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何建中啊，咁我哋刚刚就过去咗呢个嘅中秋同国庆嘅三日假期啦。 系， 咁亦都系咧讲紧呢个香港夜缤纷所配合嘅活动，就系一啲三个地区嘅夜市咧吓。咁啊，第一轮嘅夜市咧都系告一段落啦。咁讲紧咧就系包括系湾仔海滨啦，咁呢个嘅坚尼地城、卑路乍湾海滨啦，以及系观塘海。海滨呢三个嘅夜市咧，咁就都完成咗佢哋第一轮啦。啊，大家点样去总结呢个夜市嘅经验咧？何建中， 我谂夜市大家好关注啦，同埋特区政府好短时间推出嚟嘅措施，咁我谂有好多啲即系波折啦。初又有个停电嘅问题，咁又有啲所谓啲食物嘅价格嘅问题。咁但系你睇翻过去嗰三日，似乎亦都真系。即係比大家想象中咧，其實係人係多嘅。 嗯。 有啲地方直情係要排隊40分鐘先可以入去。 係啊。 咁就即係開頭係有啲所謂甩碌嘅，但係似乎而家睇翻轉頭咧，就無論即係市民啦、攤檔啦，都覺得都係即係 OK 滿意嘅，尤其是喺個生意額嗰度。 嗯，嗱，今次呢三个夜市咧，咁都会有一啲嘅摊档啦，去到卖小食啊、饮品啦、啊。咁我谂大家新闻都见到噶啦，咁包括譬如卖烧卖啊、鱼蛋啊、串烧啊，以至到咧即系一啲特色嘅食品啊，同埋一啲譬如饮品啊、奶茶啊、啤酒啊等等咧，咁都系有呢三个嘅夜市嘅摊档咧系贩卖嘅。咁而咧亦都系各个嘅夜市咧都有自己一啲唔同嘅特色啦，譬如话有少少嘅音乐表演啦、啊，以至到咧就系湾仔海滨嘅夜市咧，都出现过一个无人机嘅汇演啦，等等。相信大家都从呢个嘅新闻嘅片段啦，又或者自己亲身去过咧，都见到系真系呢三个夜市都好多人吓。咁啊，啲档贩都话啊，生意当然都系几好啦吓，咁啊都赚唔少啦。咁而咧，今朝早咧，特首李家超咧，佢喺行会之前咧，都系见记者嘅时候话，初步估计咧呢三个夜市咧就大约有10万人次进场啊。咁而咧就系除咗呢次嘅夜市之外咧，咁其实都会陆续咧有一啲唔同嘅。嘅长度或者系唔同嘅性质嘅夜市咧，都会继续去到举办嘅吓，咁一直咧就会延续到去咧出年年初嘅。咁但系就住即系呢个夜市嘅举行啦，咁大家开始讨论啦，即系究竟我哋应唔应该系恒常咁去摆呢啲夜市咧？又或者系今次嘅夜市算唔算系好成功咧？即系虽然人流好多吓，生意做得几好，系咪一个成功嘅夜市咧？有冇啲咩地方需要係調整嘅咧？包括我哋嘅夜市嘅定位啦，即係究竟佢係咪一個咁樣去賣小食、賣飲品嘅一個夜市咧？需唔需要有其他嘅一啲主題嘅咧，或者係一啲嘅形式嘅咧？另外就係宣傳方面啦，咁大家又覺得宣傳上面做得點樣咧？咁而即係呢啲嘅夜市應唔應該係長做咧，還是應該係有啲聲音就話啊，不如係大時大節就搞下就 OK。咁但係如果你話長做嘅話，咁始終呢啲海濱咧有佢自己一啲嘅休憩嘅功能嘅，係咪應該長做咧？開始有呢啲總結上面嘅討論啊。 我諗嗱，今次即係嗰個旺場咧，其實都有好多因素嘅。咁首先就係遇上一個中秋同埋國慶，即係兩個節日一齊啦。咁第二就係有好多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啦。第三你有煙花匯演啦。咁幾樣嘢夾埋咧，就尤其是令到灣仔嗰個海濱係真係逼到爆。咁我諗我哋之後再搞就好難預期有嗰種虛陷情況。即係就算你話將來嘅週末，譬如話逢週末搞，咁我哋可以預計週末嘅話，可能都係即係香港市民佔嘅比例會再多啲啦，就未必係即係遊客嘅比例咁多。咁呢個就會牽涉到大家討論，其實入面啲有冇特色呢？即係可能有啲嘢遊客嚟講都有特色嘅，魚蛋燒賣咁樣，北方人可能未食過，咁但係如果香港人又係魚蛋燒賣，咁你點樣去延續到每個週末去到明年年初呢？咁呢個都要去諗嘅，無論係政府或者攤檔都要諗下，因為其實我諗呢個夜市最終都係希望即係。就目的都是帶返啲香港人等佢哋即重拾一個夜生活嘅一個咁嘅習慣同傳統，咁所以即我覺得 今次可以叫做開了個好的頭，但之後是不是能夠延續呢？就真的要有很多很多新的想法才做到。 即一次的夜市大家可能即有新鮮感啦，大家希望可以湊下熱鬧，去到海濱道行下夜市啦。咁但當如果是恆常咁搞下，個個禮拜都搞的時候，咁、那個生意額啊、人流啊，有可能咧就冇即係呢個週末咧係咁多噶咯嚇。咁而亦都係講緊個定位嘅問題啦。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究竟係咪如果係要吸引翻本地嘅消費嘅話，咁係咪都仍然係一啲本地嘅小食咧嚇？咁、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噶啦，已經喺一啲形式啊、主題上面有冇需要去不斷咁去創新咧嚇？即係會唔會有啲人都諗緊啊？會有啲新嘅主題啊，或者多啲表演嘅元素啊，或者系多啲唔同嘅客源嘅目标啊，等等，呢啲系咪都系要不断去谂嘅嘢咧？咁而且就系话，即系讲紧系，今次即系做咗呢一个嘅夜市啦，吓，咁究竟又对于整体嘅经济带动又有几大嘅帮助咧？吓，即系当然啦，呢啲档贩喺呢一个周末嘅一个夜市当中就系生意唔错啦。咁但系都讲紧系呢啲档贩啫，吓，即系对于整体个香港嘅市面嘅经济，我哋要推动夜经济嘅话，佢会唔会同周边嘅社区啊、商场啊、商店有乜嘢嘅距离联系咧？咁呢啲都好影响，究竟呢个夜市究竟系可以辐射嗰个影响力去到几远啊？ 不過我哋睇到而家政府公布咧，似乎佢哋都有啲計諗緊嘅，即係譬如嚟緊去到十一月嘅時候，唔同地方嘅夜市嘅主題，我睇到佢有萬聖節啦，有環保生活啦，有寵物之夜啦，有拉丁之夜啦，有韓流舞蹈啦，即係我諗都係。即系都佢哋都系有谂呢样嘢嘅，咁但系 有唔同主题嘅， 但到时就睇下嗰个叫做受欢迎程度系点啦，就要到时先知啦。 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啊。咁各位听众，过去呢几日长假期咧，有冇去过呢几个夜市咧？大家觉得呢啲夜市嗰个嘅成效如何咧？吓，总结一下啦，成效如何咧？应唔应该长搞咧？又或者未来嗰个夜市要举办嘅话，个方向应该系点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请嚟嘉宾，我哋加入讨论吓。电话旁边有海滨事务委员会港岛区海滨发展专责小组的主席何文耀啊，何文耀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又请你总结一下呢三个夜市呢、这个第一轮嘅吓，呢三个夜市嗰个成效究竟系点啦？ 嗱，我就一路都讲嘅，如果话呢三个夜市帮到香港嘅经济咧，就我唔系经济嘅专家，咁我就唔敢讲啦。咁但系咧就喺今次。搞呢三個夜市嘅過程，我喺現場見到嘅咧，就有一樣嘢好肯定嘅，就係、是、啲市民即係、就是、經過呢三年幾四年唔同嘅事件啊、疫情等等咧，就佢哋出嚟俾我見到嘅咧，冚唪唥都係一啲好開心嘅 face 啊，一啲面孔。亦都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市民，即、就、係、是、包括老人家坐輪椅都落咗去嘅。咁一家大細有啊，年青人拍拖有啊，外國人都見到有嘅，雖然唔係特別多。咁所以其實第一樣嘢，我覺得三個夜市行咗第一步係即係做到一樣嘢，就係吸引到市民喺過去嗰四年大家咁沉悶嘅生活裏面開始有啲變化，帶翻佢出嚟。咁你話幫到經濟幾多咧？咁我覺得第一步最重要嘅就係、是。即市民你將佢帶返出嚟離開佢屋企多啲佢嘅心境開心啲，咁將來繼續發展落去自然即係我相信對整體社會其實無論係經濟又話我哋成個社會都係正面嘅，咁呢個我就好肯定嘅。咁你話總結三個夜市個表現呢，如果我用一個叫做有幾多空間去改善或者係改進呢，咁樣嚟評估呢，就三個夜市，我相信得分比較高嘅一定係堅尼地城噶啦。咁第二個落嚟就會係觀塘，咁第三個就會係灣仔。 點解？ 咁當然三個夜市其實各有先天同埋後天嘅原因嘅。咁堅尼地城嗰個點解可以咁成功呢？就其實即係、就是、可能住堅尼地城嗰邊啲居民會明白嘅，就係、是、其實堅尼地城 Belcher Bay 呢個。公共空間呢都已經搞了好幾年了，我們亦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咁而呢個 organizer 即係呢個營運商咧，其實喺嗰度已經扎根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各方面佢係非常之熟悉，同埋即係無論係供電啊、排水啊、其他嘅管理啊、標啲標示啊等等，各方面都做得比較理想熟手。咁因為佢個場佢已經好多年做咗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嘅，佢哋喺搞初期，即係年紀搞咗年紀咧，其實係好困難、好痛苦。咁亦都我哋落去同佢傾咗好耐，佢哋係有段時間都甚至覺得想好沮喪，想唔做。咁我哋都盡曬力去幫佢捱過咗嗰段辛苦時期之後，佢哋而家整個場地個管理就當然上曬軌道。咁觀塘其實亦都有少少類似，都搞咗好多年。咁亦都搞過小規模嘅一啲攤檔，咁所以相對嚟講，佢哋啲基本嘅配套設施咧，亦都簡單講嗰個營運商係好掌握嘅。咁所以喺各方面嚟講，就啲甩碌嘅情形比較少啦。咁灣仔就比較新，咁而且今次有個經驗就係灣仔一搞搞得太大，咁我哋係有總共九十幾個攤檔，有四十幾個係小食啊，其他啲就係手工藝啊、art piece 啊等等呢啲啦。咁而我哋一開始即係話俾啲攤檔檔主知，你唔可以有明火煮食。咁你唔可以有明火煮食，就人哋靠電㗎啦嘛。咁於是乎，即係個電個需求就自自然然就係好重要。咁而大家對灣仔嗰個場都新啊，咁所以其實喺27號。我自己親自落去下面睇咧，喺五點幾度一路去到夜晚十點咧，咁其實睇到五點幾嗰陣時，好多攤檔未開嘅。咁因為佢哋其實檔主喺度嘅，我哋知道嘅。咁但係佢哋喺度睇緊個場，你人流得唔得啊？你會唔會做到生意啊？你做到我先至即係開檔啊，揾人落嚟做啊，因為呢啲嘢全部係成本啊嘛。咁所以呢、這個又係當初估計唔到嘅。咁、okay. 後期就開始好返啲啦，咁但係到人一多呢又出現個問題囉，咁又估計唔到咁多人呢，於是乎呢啲垃圾管理啊、啲指示方便啊、控制人流啊，又係好似做得唔係好理想啦。咁、 okay. 所以其實各方面即係總結落嚟呢，就好多嘢要改進嘅。 何文耀，其實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呢，即係我相信早幾日即係呢今次夜返返，即係無論成功與好與否啦，即係睇下大家點樣判斷啦。我哋覺得都係一個特殊情況，因為佢有中秋國慶係嘛，有內地遊客嚇，咁多樣嘢疊加一齊，咁就唔係經常會出現到呢啲咁樣嘅大節日。咁呢個牽涉到就係我哋其實夜奔奔嘅定位，即係嗱，頭先你提到啦，即係令到市民可以走出嚟，有翻笑面嚇，願意出嚟行。咁其實未必係一定個經濟嗰個效益係最緊要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即係我哋嚟緊個定位係以本地人為主啊，遊客為主啊，或者如果真係本地人嘅話，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譬如講十八區都搞呢？嚇，係咪一定要專登走去觀塘啊，或者專登走去灣仔先食魚蛋呢？其實唔係㗎，係咪？甚至再講我哋年宵市場，我哋過往每年都有咁嘅傳統啦，都好多區都有㗎。即係其實我哋嚟緊應該點樣定位呢個夜奔奔呢？ 嗱，我完全同意你嘅講法嘅，因為啱啱開始討論嗰陣時係八月幾嘅。我記得嘅，因為我當時我自己身在歐洲啦，睇啲 WhatsApp 啊，睇啲網上面嘅 news， 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嚇喺海濱搞大笪地咁，咁即係有好多問號嘅。咁你頭先講嘅問題，我自己都喺度不斷思考嘅。咁但係經過今次咧，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其實海濱事務委員會一路都做緊嘅一樣嘢就係、是、你一定要去試先，你唔做你做咧。就唔等於你一定成功，但你唔做呢你就一定唔成功。咁而做嘅過程呢亦都可能會即係出咗問題呢，你會俾人鬧嘅。咁你一定要預備咗呢樣嘢先。咁但係你做咗之後呢，你就會從中即係有好多嘢睇到，或者好多經驗得到。今次有一樣嘢好重要嘅，我覺得呢就係、是、係咪一個大笪地或者熟食嘅形式呢，就大家可以討論。咁譬如喺灣仔，我見到咧，就其實唔係淨係魚蛋嘅。灣仔咧，佢有啲賣啲日本關東煮啊，宵夜食啊，有啲台灣嘅小食啊，有各種唔同地方特色嘅小食嚟嘅。 咁當然啦，你話係咪即係去到一啲好特別或者好好標青，大家會即係好鍾意呢，我未知啦。咁因為另外一個我自己喺現場嘅感覺呢，就係、是、我自己都係幫襯好多檔去試下。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當我見到嗰度嗰檔有好多人排隊呢，我係猶疑嘅，嘩都係唔好排啦， 太多人啦。 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因素夾埋嘅。咁而但係有一樣嘢好好肯定嘅呢，就係、是、譬如灣仔嗰個場咁呢，佢擺咗好多元素落去，包括放舊嘅電影啦，有樂隊演奏啦，有 DJ 打歌啦，有人表演啦，跟住你又可以玩模擬足球啦，又有啲手工班啦，各式各樣。更加重要嘅呢，我哋喺今次個場嗰度呢，就擺咗一啲好簡單大家覺得好基層嘅一啲接台膠凳擺咗喺度。咁、但係發覺呢，原來呢個非常之成功同埋好重要。即係以後我哋一定參考嘅啫。市民去到佢無論睇電影聽歌坐低買杯嘢飲坐低幾個人可以傾下偈。飲嘢佢覺得啊可以買啲嘢食喎。食食下又咦好開喎，又再買飲買嘢飲。咁成個聚咗嗰個人氣呢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啲紅色嘅膠凳，一啲折台。咁、所以其實一啲簡單嘅嘢呢，就我哋平時忽略咗嘅，就係、是、喺個空間度點樣可以營造到人哋會覺得好舒，即係好舒適，可以留低，願意留低。 OK， 何文耀，你有認為咧，就係呢啲嘅夜市應唔應該恆常咁做咧？我諗你都留意到咧，灣仔區議會主席咧，黃宏泰咧，咁今日接受訪問都話咧，咁就夜市可以大時大節去，咁但係咧就唔好呢個嘅恆常做啦，因為咧海濱咧應該係構思嘅時候咧係用嚟做休閒嘅用途，就唔係我嚟搞夜市嘅。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我会咁睇，黄主席就系湾仔区议会主席啦。 系。 咁其实湾仔区议会当然净系睇翻佢湾仔区个海滨啦。咁但系就算湾仔区个海滨咧，其实我哋以往嘅讨论咧，都唔系净系一啲休闲嘅，我哋所谓叫 passive open space 一啲休闲静态嘅公共空间。其实喺而家个规划，政府嘅规划里面，长远嘅规划里面咧，湾仔码头出边咧，都系预算做一个我哋叫 F&B 嘅中心嘅，即系食嘢同饮嘢中心。咁所以其实系我哋一路希望香港海滨系可以多元化，就唔系单一一种形式，佢可以系静态，可以系动态，可以有商业元素，可以有其他嘢，而市民系有得选择。佢如果想静嘅，我哋嘅海滨系有边一节系可以好 quiet 好静，你可以享受嗰个海景。 好， 你想好即系好热闹嘅，又有地方， 亦都有呢个选择。系好多谢晒何文耀先啊，今集海滨事务委员会嘅。 香港电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咧，就係剛剛喺呢個長假期咧就結束咗啦。咁伴隨住嘅三個地區嘅海濱夜市啦，即係講緊灣仔海濱啦、堅尼地城嘅海濱啦，以及埋觀塘海濱三個夜市咧，都係暫時即係第一輪嘅夜市咧，都暫時過一段落啊。咁唔知各位聽眾咧有冇喺假期期間咧去過呢幾個夜市咧？大家個經驗個感覺係如何咧？大家覺得啲夜市成唔成功咧？認為咧即係繼續搞落去啊，應該 該點樣去搞落去呢？應唔應該恆常搞？有咩方向嘅要轉變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你傾下。何建中，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呢，就係海濱事務委員會港島區海濱發展專責小組主席何文瑤啦。咁佢都認為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嘅一步啊，因為都好多嘅市民真係出咗嚟，起碼佢真係有一個動作行出咗第一步，出咗嚟呢就係喺夜晚度消費先啦。咁都見到有唔少嘅人流好好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啦、消費者啦，都係個消費嘅氣氛都係唔錯嘅。 係呀，咁當然啦，即係大家睇到個成效係唔錯。咁但係我哋都睇到有唔少嘅朋友都關注而家就係所謂個北上消費嗰個熱潮啊。咁我睇到返啲數據呢，就係話喺呢個長假期呢，其實北上消費嘅香港人嘅數目呢，係大約係即係喺內地落嚟香港即係、就是、南下嘅兩倍。咁呢個應該係即係我記憶中係比較少有嘅。咁因為過往我哋講內地有好多自由行落嚟消費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個趨勢呢，就係即係究竟香港人呢，因為即係、就是、各種原因呢，都尤其是高鐵嗰個便利呢，就都會經常上去內地尤其是深圳消費。咁我哋都睇到深圳都有好多動作是去鼓励香港人上去消费的。譬如可能是一些即免费巴士啊，各种的方式啊，甚至现在说可能提倡用繁体字的菜单啊那些这样。所以这个变成我们都要想想，其实这个夜缤纷之后怎样可以长远地吸引多些香港人留在香港消费呢？ 咁唔少嘅香港市民都有提到呢，因為北上消費呢，而家嗰個性價比真係好高啊，即係可能呢係平過香港少少嘅價錢，但得到嗰個服務質素呢係好過香港好多啦。咁地方大啦，服務質素又比較好啦，咁所以佢哋都唔少香港嘅市民呢就喜歡北上消費。今朝早咧，特首李家超咧，咁喺接受記者訪問都話啦，咁香港人好中意外遊啊，咁有機會咧就會出外行下啦，咁所以要面對呢啲趨勢咧，反映住咧香港要增強旅遊業嗰個競爭力啊。咁其實而家咧即係香港就搞緊呢個夜繽紛嘅一系列嘅活動啦。咁呢啲夜繽紛嘅活動係咪一啲可以吸引旅客嘅一啲橋段呢？係咪一啲可以恆常下，可以係持續吸引到遊客嘅一啲方法呢？呢個可能大家都要討論喎。 係啊，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因為我都有去即北上，包括深圳嗰啲消費都有啲嘅經驗啦。我覺得又未必有矛盾嘅，即係話而家好多時即係香港話香港人因為疫情之後個生活模式轉變啦，八九點後就唔中意出街啦。咁呢個其實佢唔中意出街，就唔等於佢去咗北上消費㗎嘛，因為北上消費可能係週末啊假期先去做。咁所以我覺得香港點樣做好啲我哋自己嘅即係服務也好，或者出多啲點子去吸引人，譬如喺你就算喺平日，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啲人可以多啲出嚟食下宵夜啊剩啊咁，未必一定係需要一個好大陣仗嘅夜繽紛嘅，佢夜繽紛可能係一個開端，但之後可能真係要持續地諗下點樣喺唔同區都吸引多啲我哋本地人去消費咯。 我見到有啲討論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內地咧都好多嘅城市咧發展緊夜市啦，咁所以香港嘅夜市係咪真係夠獨特，可以吸引到內地或者係其他外地嘅遊客可以嚟香港特登就係去睇啲夜市咧？咁而且即係而家好多嘅內地旅客接受傳媒訪問都講啦，其實而家佢哋嘅旅遊嘅要求啊，想要嘅體驗咧都唔同咗好多啦。即係當然啦，一啲夜市譬如買一啲嘅本地小食啊，燒賣魚。咁當然咧，對於遊客嚟講咧，都仲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但係佢哋睇嚟嗰個佢哋嘅要求啊，就唔止於呢樣嘢啦。佢哋仲有好多一啲深度文化上面想睇嘅地方咁。咁呢啲嘅夜市當然係其中一條橋啦。咁但係要去到令到即係香港就係更吸引翻遊客嚇，吸引多啲遊客嚟，係咪淨係靠夜市咧？還是就算係夜市嘅話，有冇一啲夜市嘅一啲新嘅元素可以係？令到啲遊客係即係對於遊客嚟講係特別吸引嘅咧，呢啲大家都要諗下。 係啊，我都同意啊，因為唔好忘記，其實大部分嚟香港嘅內地遊客咧，佢都嚟自廣東。咁廣東人就我唔覺得佢哋會對燒賣魚蛋有特別大嘅興趣。咁所以 食得啦， 係啊，所以喺啲特色嘢，有邊一啲係香港獨有嘅，無論風景啊，好各樣嘅主題又好，這個我哋都應該去諗嘅。 再問多次各位聽眾啦，唔知大家過去呢幾日假期啊，有冇去過呢幾個嘅海濱夜市咧？大家個經驗係點咧？有咩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 傾下。呢、這個時間不如都揾嚟一啲嘅檔主同我哋總結一下今次夜市嘅經驗啦。電話旁邊有灣仔呢個海濱藝遊坊啊，呢個夜市嘅其中一位檔主啊，徐小姐啊，徐小姐你好。 系你好， 你好， 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哋嘅档摊系卖啲咩嘅咧？ 我哋卖啲系地道嘅传统小食， 系类型系边啲咧？ 有鱿鱼啊，或者系传统嘅鸡仔饼啊，同埋有啲传统嘅，可能有飞机腩啊，啲好传统，有少少历史嘅小物嘅食物咁样咯。 系一年几日嘅海滨夜市啦，咁你哋见到个人流个生意如何啊？ 比预期系好嘅，气氛都系好嘅。因为我哋都预期冇谂住，哇！原来咁多人，因为始终我哋都嗰个位置都比较僻少少，即系原来啲人都好愿意行出嚟海旁嗰、那个湾仔嗰度而睇去参加呢个游艺会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大会度有个无人机表演啦，都吸引好多好多人嚟咯，系啊。 咁调翻转，你哋喺预备货品啊，或者系人手嘅时候，即系遇上一个即系比预期多嘅人流啊，有冇出现问题啊？ 其实我哋都通常都会预定一三个或以上嘅人手去 stand by 嘅，因为始终嗰个人控制力比较难。咁但係我哋都估，其實因為一年有中秋節啦，連續幾個假期啦，咁加上又有國慶嘅嗰啲旅遊旅客流嚟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人手都預多咗嘅。 OK， 徐小姐，其實你觀察到咧，大約譬如本地嘅市民同遊客個比率大約係幾多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討論緊，究竟我哋個夜市嘅重點係應該吸引本地市民為主啊，定係遊客為主？你嘅觀察係大約係幾多成或者？ 如果埋我哋當我觀察啦，咁其實一半一半， 係 國內人都唔少，比我預期多嘅，其實係係啦，咁亦都有外國嘅遊客嘅，係啦。 咁啊，遊客個消費會唔會疏爽啲咧？相對嚟講？ 咁又唔係真係咁冇乜特別疏爽嘅，佢哋會覺得好得意，呢啲成日都會問呢啲係咩嚟㗎，即係佢哋都唔係好熟悉。原來香港有啲地道唔係淨係得魚蛋燒賣咁，原來仲有其他嘅小食嘅咁樣咯。 係， 都佢有興趣係嘛？ 係啊。 係。咁對於成個嘅海濱夜市，譬如話係佢哋嘅管理嘅方法啦，以至到成個夜市嗰個定位嚇，即係主要係賣小食啊、飲品啊呢個定位。你覺得點樣啊？即係總結翻啊！即係你覺得有冇啲咩可以你覺得好唔好咧？有冇啲咩可以檢討嘅地方咧？ 其實今次我都知道負責搞手嘅單位啦，咁其實都比較倉促嘅。咁其實大家都互相體諒啦，咁唔係話一面倒話，哎呀啲嘢咩唔夠，又話冇電啦，又冇剩。咁我哋都知道佢哋都好落力去叫做協助我哋啦，咁樣做生意或者係協助成個會啦大會。咁 so far 其實個氣氛係 OK 嘅，咁同埋我見好多賣嘢食嘅檔攤咧，大部分都冇去商，即係唔會去又點講啊？大家賣同一樣嘢，即係唔會話喂幾檔都係賣燒賣啊，幾檔都係賣魚蛋啦，就冇咁嘅，所以成個氣氛同埋so far 聽到啲客人都話，哇都幾多嘢食，最多嘢食係灣仔依邊咁樣咯。 係嗱，設施上面咧，即係之前都有出過一啲嘅甩漏啦嚇，即係電力方面嘅問題咁。咁但係即係譬如成個嘅規劃上面嘅設施，譬如話有冇足夠嘅台凳啊、食嘢嘅空間啊，或者係處理垃圾啊，咁今次都有啲討論啦。你覺得成啲設施配套又如何咧？ so far OK， 我覺得即係有一即係如果太多台嘅又唔係又變咗冇咁多地方可以行到咁多空間俾人行。咁我覺得都嗰、那個設備都 OK 嘅，完全唔會話多咗或者係少咗咯，即係我覺得係差唔多係已經好足夠，我哋已經係。 係，咁而家政府就話都會一路做到明年年初啦，喺唔同地方都會有咁樣嘅即係夜市啦。咁如果譬如俾你，會唔會再參與，或者會唔會都係買翻同類嘅嘢咧嚇？如果譬如當日後恆常化嘅話，係香港市民為主嘅話。 其实如果我觉得恒常化咧，作为本地香港人咧，我谂就未必会有吸引力嘅，反而可能每次有唔同嘅主题去做咧，咁可能会吸引唔同嘅客人会觉得啊，这个主题几啱我，或者几特别，咁先有兴趣多啲啦会。 咁你觉得即系譬如一年咩时间或者搞几次咧？ 其实最好咧系秋凉啲，唔好咁热，因为真系好热， 好辛苦啊！ 今次都系好热嘅中秋节啊嘛， 系啊，真系好热。不过就但系个气氛 OK 嘅，都起码好彩都系夜晚仲。都仲有啲风嘅嗰个位都系啦，但系如果系秋凉啲，会我谂会更加多啲人会嚟行，因为今次我哋喺湾仔呢边咧，就啲一日客人咧，仲有好多人带埋啲狗嚟啊，其实系几开心嘅成件事系。 系，唔系我头先问究竟你觉得一年应该搞几多次，还是系咪净系大时大节先搞啊？定系都可以，譬如定期搞一下咁样咧？ 我谂每季搞一次都应该比较， 每季搞一次 已经够噶啦，系啦，因为如果太多嘅话，会变咗冇嗰个新鲜感同埋吸引力噶。 嗯，另外就系咧，我知道你哋嘅档咧，其实都有其他嘅一啲商场啊，或者其他嘅实体店，系咪啊？ 冇错，系。 其实如果比起两者吓，即系搞一个商铺，对比搞一个嘅夜市摊档。兩者嗰個營運，譬如係成本啊、利潤啊，或者係即係成個營運嘅方法嚟講，你會點樣比較？ 唔同。今次我哋今次賣嘅嘢係叫做即食嘅嘢，同我哋鋪頭本身賣嘅鋪頭唔係話可以即刻有人操作去整啊或者生熱咧，係兩個操作唔同嘅。咁其實大家都冇相撞，冇衝突嘅。咁你話好唔點講营运，你话咩话？唔好意思，系、 即系譬如咁利润咧，即系譬如咁样，譬如搞几日三四晚嘅咁嘅夜市，其实嗰个嘅利润嘅比率啊，会同一个商铺嚟讲会点样比较？ 因为好难讲，因为今次夜市系真系唔系恒常，系而且系仲要系第一次咧，你好难去比较。你话个利润属 同埋有撞正假期啦吓。 系啦，咁又寻日有假期啦，因为 so far 其实你而家今次个夜市你仲未完噶嘛。佢淨有嚟緊五六日都 keep 住搞到佢重陽節先完。真係要知道成個咁多個 VN 同個長假期嗰個分別，先知道其實係咪有冇得真係係一個可觀嘅利潤或者係好嘅預期咯。 所以你嘅意思就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希望可能一季搞一次咁樣，即係唔好太密啦。咁即係話其實嚟緊嘅夜市，你仲會唔會參與啊？你哋 視乎地點同時間同埋個主題。 吓，咁即系譬如咩考虑啲咩因素，你先会参与咧？ 因为其实最主要系嗰、那个嗱，你如果个地点、那个 location 系比较点讲，可能系地区性啲嘅，唔系啲旺区嘅，咁我哋可能有少少 concern 话，究竟会视乎翻个人流系咪有咁多啊？咁同埋又睇下嗰个宣传啦，咁宣传如果今次又有好多新闻报道啊。咁其實真係好多謝各大嘅傳媒去宣傳咗，令到好多人都會湧入嚟啊，去參與啊咁樣。咁我覺得睇翻嗰個情況咯，都係。 係啊，徐小姐，其實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即係呢啲夜市可唔可以吸引到多啲香港人留港消費？嚇，因為而家北上消費都係好大嘅熱潮啦。咁即係你作為檔主嚇，見住咁多日咁多嘅人流，你自己點睇呢樣嘢咧？ 香港人其实真係鍾意比较新鲜啲嘅嘢嘅。如果嗰个档口你有啲新嘅嘢，有啲新嘅元素，或者有啲特别嘅嘢令到人哋会吸引嚟嘅，比如咁我相信香港人就会嚟囉，真係会 join 呢个夜市咁样囉，去参与下，叫做参与下都好啊，係咪先。 嗯，好啊。 咁同埋好多香港人都点讲啊，都嚟到，咁其實有好多嘢，可能其實佢都買過㗎啦，都食過㗎啦咁樣。但係叫做不如支持下我哋香港嘅品牌啊，香港支持下個夜市啊，都願意去出一百幾十去願意去消費咯。 好啊，好啊，多謝徐小姐，多謝你啊。 OK。 徐小姐咧就係參與咗今次灣仔海濱藝遊坊嘅其中一位檔主啦。咁佢都講到，其實都仲有即係好多因素喺度決定佢哋會唔會參與啦，或者一個夜市嗰個嘅成功啊嘅因素咧，都係譬如即係地點啊、主題啊等等都會啦。咁所以咧都有待咧就大家繼續去討論咧，究竟點樣先可以搞到一個即係成功嘅夜市，或者應該幾耐搞一次，應該點樣搞法咧嚇？咁或者我哋呢度休息一阵先啦，转头再倾啊。 已经一天一天失去信心。 经典广播剧《欢寻记》，1996年作品。 妖唔怕旧，最紧要愁。女人都系希望有好归宿啫。 郑子成 话就话宽长无真爱，但唔俾我好运，掉到个金龟婿。 明天会更好。 刘雅丽领衔主演，经典重温《欢场记》，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天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唔经唔觉咧，香港公共广播服务已经踏入95周年。我喺度咧，祝香港电台再创辉煌，带俾我哋更加多嘅精彩节目。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7，自由风，自由风呢、这个时间咧，想倾下农业啊，何建中。嗱，咁啊，其实政府咧都话咧系，其实早好几年之前啦，即系2016年开始咧，已经讲话要落实一个新嘅农业政策啊。咁要因为而家好多嘅农业嘅新技术啦，咁需要推动咧本地农业嘅现代化同埋可持续发展。咁所以咧早前咧，其实就系、是、都有啲嘅规划啦，就系话喺新界嘅古洞南咧。就會設立一個嘅農業園，咁其實咧農業園咧第一期咧就已經係設立咗噶啦嚇，咁啊已經係規劃好啦，咁啊嗰時咧就有一個11公頃，大概呢個咁樣嘅面積嘅土地咧，就喺舊年嘅年底咧就係陸續投入運作噶啦。咁而咧其實講得第一期咧都有第二期啦，咁其實而家咧農業園嘅第二期咧就正喺度規劃緊啦，咁並且咧就話咧呢一塊地咧更加大啦。有成82公頃添，咁见到咧就系最新嘅一份文件咧，就系政府俾北区区议会咧，就系讲紧喺9月18日嘅时候咧，咁就俾一份新文件啦，咁就有啲新嘅一啲规划嘅详情咧，就系公布咗，咁都引起啲讨论啦，咁就包括就系话咧呢个第二期嘅82公頃咧。都會再咧去到分階段咁去落實規劃嘅，先係咧第一階段咧就係落實19公頃啦，咁而咧第二階段咧就會係再有一啲嘅土地啦嚇，咁就會進行一個公司型協作嘅模式啊，咁就係話咧會有11公頃嘅土地啦，就會由咧香港農業聯合會去到牽頭去設立一個現代化嘅科技農業園啦嚇，咁俾啲優質嘅農地咧可以俾業界咧盡快去到使用。咁呢个就引起讨论啦，因为咧之前一直以嚟咧讲紧嘅政策咧就系话农业园咧就系政府会透过收地吓，即系收回土地条例咧去到收地，再去咧就租俾啲农户啦。咁但系而家咧就新嘅一个规划嘅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咧会有其中一块地咧就会由香港农业联合会牵头去做一个公司型协作。咁呢个咧就引起一啲嘅农业界啦以及地区人士嘅关注啦，何建中。 啊，系啊，我谂即系农业园讲咗好多年啦，咁政府亦都有唔少嘅投入嘅，我哋睇到佢都有好多嘅基建要去做啦，吓、啊，亦都做好多环境啊、交通各样嘅评估，咁但系似乎喺嗰个区议会嘅讨论当中咧，就即系政府就冇能够好成功咁样去解释佢嗰个做法点解有一个改变，咁、我谂我哋一阵间都会揾相关嘅人士嚟即系发表下意见。点样睇呢个新嘅模式？ 而我哋嘅电话咧就系1872311啦。如果系新界嘅农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座商场发生枪击案，紧急部门话3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外国人。警方话拘捕一名14岁疑犯。当局发放一张疑犯被捕嘅相片，见到警员制服一名面部朝下、瞓喺地上嘅人，并将呢个人锁上手铐。事发喺当地下午4:多，现场是暹罗伯利宫购物中心，好受游客和当地人欢迎。泰国传媒引述目击者说，听到超过10下枪声，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人群从购物中心跑出来。警方在社交平台说被捕疑犯14岁，正接受问话 总理蔡塔话，警方正清理现场，局面已经缓和。湾仔市集海滨艺游坊首阶段市集活动寻日结束，主办单位宣布会推出第二阶段活动，将会在今个星期五起，在每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及重阳至公众假期继续营业，直至今个月23号。第二阶段场馆开放时间由下午3点至午夜12点，美食区建议时间由傍晚6点至晚上11点。发展局网页亦更新市集资料，海滨艺游坊第二阶段内容包括音乐和舞蹈表演、电影播放、特色工作坊、艺术展览、售卖不同产品、小食和饮品的摊档等，不设无人机表演。有大学的迎新营近期发生怀疑性侵和性骚扰事件，教育局表示，特区政府对学生任何违法违纪或欺凌行为都采取零容忍，并强烈建议院校应该即时遏止有关风气。教育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一直与院校保持紧密沟通，明确提醒大家大学必须严肃处理涉嫌违规违法的情况，并积极配合执法机构的相关调查。如果发现投诉属实，大学定必按机制采取纪律行动。局方表示，大学亦应该积极培养学生品德修养，并确保有足够机制指导学生在合法、安全和参与者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举办活动。杭州亚运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国家队的全红婵夺得金牌，另一名国家队选手陈芋汐夺得银牌。全红婵在第二跳中，七名评判都给予十分，她获得满分。拳击女子50公斤级决赛，国家队的吴瑜击败泰国选手夺得金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同听朝早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日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有坏车，而家塞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柴湾方向是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高士威道在维园对出。另外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对出比较多车，排到去铜锣湾村对开，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都还是比较多车，排到去屯门大会堂。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半山罗便臣道和西摩道会有深夜的工程，由11点半至到明天清晨的5点半，罗便臣道近住西摩道一段和西摩道近住罗便臣道的一段会分别是临时封闭部分行车线，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和留意现场的指示。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的时候千祈不要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完会有会议记录要整理， 对一盆盆栽要悉心打理， 一日二十四小时要想下怎样做好时间管理。 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中的我或者你，还有样嘢要理一理，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何建中。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規劃喺呢個嘅新界北部嘅古洞南咧，就設立一個由政府管理嘅農業園啦，去到發展佢嘅新農業政策啦。咁希望咧就將一啲嘅新嘅農業科技發展咧，咁就係傳達俾啲嘅農户啦。咁希望咧喺一個農業方面咧有一個現代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咁其實農業園嘅一期咧就已經係開始咧係有使用緊啦。咁而家就規劃緊咧農業園嘅二期啊，頭先就講啦，咁一直以嚟咧，因為呢個嘅地區咧，都有唔少係私人嘅土地啦，咁政府咧過往嘅一個做法咧，就係用土地收回條例咧嚟到收翻呢啲地咧，去到做補償啦，當然係咁去做呢個嘅農業園嘅建設嘅。咁但係咧喺最新嘅區議會文件裏面咧，政府就話喺農業園嘅二期咧，會有一笪地大概11公頃，就會由咧係農業聯合會去牽頭咧設立一個現代化科技農業園，係一個公私營協作模式。咁即係話咧，當中有9公頃嘅私人土地同埋2公頃嘅政府土地，都维持住现状，做一个嘅公私人嘅协作模式。咁就区议会上面咧，都有唔少人去到问到啊，点解会有一个新嘅模式去到发展咧？咁而唔同以往一个收地嘅方法咧？何建中 系啊，咁即系似乎我哋而家睇翻嘅文件或者已有嘅资料，就似乎呢一个模式嘅转变都系有少突然嘅，因为系同过往嗰、那个。一路講做嘅方式，收地方式係有所分別。咁即係當然我哋都好希望知道，即係政府個解釋係點樣啦。即係話，因為你又唔係全面改變，只係部分用新嘅模式。咁第二就係話，選中嗰個農業聯合會嚇，佢即係點解會揀佢咧？咁樣嚇。咁、或者用呢个新模式有啲咩好处咧？咁样， 不如咧，我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系区议会嘅议员啦，同我哋倾下呢个议题啦。电话旁边有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议员啦，吓，罗廷德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嗱，咁可能听众就会问啦，啊，即系其实无论系收地又好，公司型协作又好，其实都系农业园嘅一部分啫。咁点解两者会大家有咁大关注咧？ 我諗要理解而家呢一個農業園二期一個政府新做法咧，其實就 即係成件事個來龍去脈就比較複雜嘅。咁我可能提三點等大家即係去討論一下啦。咁、第一點就其實佢而家由80公頃轉到去而家嘅19公頃，咁其實嗰個面積係少咗好多啦。咁而且就係佢本身即係農業園第一期就有十零公頃啦，第二期有七十零公頃啦。咁其實第二期剩低嗰啲嘅部分咧，咁政府到而家其實係未有一個好清晰時間表，究竟點樣做嘅？咁嗰個就會引起一個混亂啦，同埋亦都會引起一個政策上嘅不一致。咁首先喺混亂嗰度就可能有啲土地本身預咗收嘅，咁人哋可能個耕作計劃預咗，有咁可能就我唔種呢啲嘢住，或者種其他嘢，咁可能等佢收，或者有其他嘅發展。咁你突然之間縮個土地面積咁樣，咁變咗就又打亂咗本身喺嗰個區做緊耕作嘅一啲作業者一啲嘅部署啦。咁又或者係你如果本身係80公頃，咁本身可能你追個目標，可能因為佢之前喺兩年前區議會都有講過，成個園區嘅產量嘅有一啲即係做幾多噸產量嘅一啲嘅目標。咁呢個我哋都喺區議會度有追問過。咁如果你而家由個二期個目標轉咗咁，即係個面積縮減咗咁少，咁而家嗰個 KPI 有冇轉變過呢？咁第二點可以討論嘅就係嗰個公司營協作個模式。咁因為佢而家嗰個公司營協作咧，其實就係有一部分都亦係由地政處去做收地啦。咁收完地就由政府土木工程發展處去做一啲前期嘅可能排水工程啊，即係各項嘅平整啊。咁另外嗰個部分，即係嗰個牽涉私人土地嗰 part 咧，咁佢就俾咗一個農業聯會咁去做一個收地兼做工程嘅部分。咁如果係牽涉工程嘅部分，因為第一期農業園嘅時候亦都試過，有一啲部分咧，其實就本身係可能佢有啲好優質嘅農地，咁但係可能工程部門咧就未必有嗰個農業知識，咁就直接就可能將嗰啲部分咧做咗一個臨咗一個瀝青路，咁變咗本身就好心做壞事啦，即係佢本身諗住方便啲農民，可能運啲即係農作物出去方便啲，咁但係就到最後就搞到即係成件事就好。即係有好多保育團隊去反對啊嗰樣嘢，咁而家變咗，如果嗰部分私人即係由農業聯會走去做工程嗰部分，會唔會又重蹈覆轍咧？咁呢個喺區議會上面都冇一個好清晰答案啦，只係話政府如果有需要咧，係會俾工程意見嘅。咁最後就係關於呢個農業聯會，究竟呢個農業即係點解呢個公司型協作嘅模式咧，係俾咗呢一個聯會去做嗰個嘅即係去操作成件事咧？因為本身佢政府嘅講法咧，其實就話呢個聯會就喺香港嘅農業可能比較有經驗，都有好多嘅人物。咁但係去到區議即係我哋啱過去嘅北區區議會咧，去討論呢個議題嘅時候咧，咁現場其實都有一啲村代表同埋農民嚟咗去旁聽嗰個區議會會議嘅。咁會議上面咧，即係其實好多啲農民或者村代表直情喺個會議即係期間咧，咁啊大聲講出嚟，冇啊，直情冇傾過識佢哋嘅。咁同政府所講，佢哋好有人物，可以令到成個農業園嗰個工程加快咧，咁似乎有啲矛盾。因為如果以我哋理解，其實如果要揾農業有經驗嘅一啲嘅組織，咁其實就喺香港可能譬如加道理農場，咁呢啲即係大家都係耳熟能詳嘅一啲即係有做開農業工作嘅一啲嘅聯會。咁點解最後會揾咗呢個聯會咧？咁而且就係其實如果要加快講緊加快農業園嘅嗰個工程進展咧。以往咧，其實政府喺而家嘅朗園郊野公園嗰個濕地度咧，其實都有一個加快推進，其實一路收地，一路做工程，咁啊做到邊又收到邊，咁其實都有顯著去加快咗成個工程進度。咁我哋區議會上都有跟進過呢個議題，咁但係始終都冇一個好清晰答案。咁暫時有呢三點可以大家切磋下。Okay. 想同你傾翻第一點先啦嚇，你頭先都講到咧，就是、農業園第二期咧，本身個面積就應該有82公頃啦。咁最新嘅文件咧就話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會發展19公頃，跟住就講緊頭先都講到嘅公司型合作嗰個嘅模式咧就會發展11公頃。咁餘下嗰啲嘅面積究竟係有冇發展嘅時間表，或者個發展模式會係點咧？咁的確咧個文件又未有交代。其實你哋區議會咧有冇問到政府點解冇交代曬餘下面積嗰個嘅發展時間表同埋模式咧？ 嗱，如果以政府即係漁護署嗰個嘅回應啦，其實佢喺會議上面都有即係口頭回應嘅。咁講緊嗰個點咧，佢就係、是、即係佢都係講緊成個改變依家個模式嗰個初衷都係想加快成件事嘅進程。咁就即係其實佢就話根據第一期嘅工程嘅經驗咧， 即係如果由政府主導曬成個計劃咧，咁可能個時間比較耐。咁呢個就係佢嘅個嗰個理據根據。咁但究竟公司型協助係快幾多咧？咁其實又冇即係又冇計過數，或者冇做下功課咁去同大家好清晰咁講啦。即係本身可能政府工程如果收曬，可能要八年；公司型協助我可以寫包單四年，但又唔係呢一種態度嘅政府，即係只係話可以盡力加快。咁而剩低嗰啲工程咧，就會再參照而家呢一種公司型協作模式咧，睇下剩低嗰部分可能究竟係全部都公司型協作啊，抑或係政府繼續去做翻啦、主導翻啦，定係點？咁呢個就係暫時佢哋嘅講法咯。 嗯，咁所以如果從發展嘅速度比較快方面，去到真係去到支持公司型協作呢個嘅模式嘅話，咁又解唔解答到你頭先即係提出嘅疑問呢？即係唔係就係由呢個農業聯合會咁啊，可以希望快啲或者即係靈活啲去到處理呢個十一公頃嘅現代科技農業園啦。咁你又會點樣去睇呢個講法呢？ 嗱，我諗有兩點關注先啦。第一點就如果呢件事真係成立嘅，咁即係當然地政府佢做公務工程佢好多掣肘啦。咁而如果可以加快到成件事，咁相信對成個農業嘅發展係一個裨益啦，呢個冇容置疑。咁但係問題就係揾邊個做，同埋佢個模式究竟點樣做？我覺得呢個就值得商榷啦。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公司型協作，好啦，咁如果公司型協作，咁依家究竟你嗰個農業嘅計劃究竟係私營嗰個機構啊，定政府本身呢？如果據而家漁護署嘅講法咧，佢哋就會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咁究竟呢個諮詢委員會係自負盈虧定係點樣呢？好似西九文化管理局咁樣，定係呢個私營機構其實自己都有一個財務來源呢？定係佢靠政府嘅基金去維持運作呢？咁其實就都嗰個漁護署嗰個答案都好模棱兩可嘅，即係佢會可能一部分嘅資金來源嚟自農業基金，一部分就來自呢個私營機構自己嘅一啲嘅資金支持啦。咁但係譬如會唔會出現即係近排好似西九文化管理局咁，我哋營運到咁上下嘅時候，咁就話我哋都好致力去說好香港故事啦，做香港文化推廣啦。但突然間我哋財困，咁可唔可以選擇賣樓花去維持個管理局嘅運作呢？咁我都喺區議會都質疑一點。咁究竟嗰個協作模式究竟即係其實呢啲係好關，即係有好多細節嘅關鍵㗎嘛。咁如果係這個咁嘅諮詢管理委員會，如果佢財政係獨立於成個政府運作嘅，咁一旦如果唔夠錢運作，咁到時係點處理呢？譬如呢一個農業園會，如果佢話我而家轉一轉少少方式，我喺嗰度做農業旅遊嘅，咁我喺嗰度起酒店啊、起住宿相關嘅嘢，以嗰一啲嘅資金維持呢個嘅農業委員會運作，咁到時咁又係咪本身現代化農業嗰個方向呢？咁即係都會驚有呢啲咁嘅類似情況出現啦，而且呢啲情況就喺以往政府嘅一啲嘅大型嘅發展項目裏面呢都係屢見不鮮囉。 其實呢以呢個發展模式嘅轉變啦，即係由本身話要用收地條例去到收地，到而家呢有部分嘅土地呢係會用公司型協作嘅模式。你自己點樣理解呢個嘅轉變呢？即除咗話即引入一啲外間嘅機構，希望可以快啲去發展之外，其實係咪喺收地上面有困難呢？政府有冇去到討論過或者表露過一啲收地方面遇到嘅困難呢？ 收地嗰個困難就一直以嚟，我諗喺新界推行任何發展項目，即係政府都係一貫立場啦，都係會表示持份者好多啊，或者係牽涉好多祖堂啊，咁一直都有好多困難。即係呢個我諗，不論係農業園又好，起公屋又好，或者而家都會區發展科技又好，咁一直即係政府都強調有呢個咁嘅收地困難啦，而且個程序要好耐，即係佢要做到公平公正，又要又要有公共性嘅，咁可能就比較耐。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以私營協作嘅話，咁點樣可以避免到政府遇上呢啲尷尬情況呢？因為譬如貝爾當日即係啱我提到，就係其實啲村代表都表示，其實唔直接認識呢個私營機構嘅，咁反映咗其實佢本身都未必同啲村代表或者係同當地嘅一啲地主可能有好直接嘅聯繫。咁點解由佢哋而家出手咗去去協調成件事會快咗呢？咁佢哋俾政府嘅優勢喺邊度呢？似乎又見唔到。 不過如果用呢個嚟到拗嘅話呢，就可能有一啲問題，因為即係究竟呢個香港農業聯合會嘅代表性有幾大呢？咁同埋即係當日出席區議會會議嘅農民，咁究竟又係咪 嘅代表性又有幾多咧？即係會唔會係即只係咁啱佢哋兩者之間未有溝通，就造成咗呢個誤會咧？咁會唔會其實即係只係一個誤會成分居多咧？同埋即係會唔會有啲溝通嘅方法可以去到補救翻咧？ 我諗溝通方法一定係會有幫助啦。咁但係都有一啲疑惑係被剔除到嘅，即係譬如就係而家私營協作嘅嗰個土地面積，如果睇清楚嗰份圖則咧，咁會發現其實佢本身有啲部分咧，未必係本身嗰個農業即範圍嚟。咁呢一點都係值得關注嘅，即係有啲係有啲土地咧，其實佢本身係農業而期嘅收地範圍嚟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因為佢公司型協作模式轉變咗，有啲又屬於而家嗰個最新嗰個方案裏面，但有啲本身唔喺個二期嗰、那個那個邊界度嘅，咁又會納入咗。咁又係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因為而家轉咗個協作模式，咁所以嗰個邊界又有少少變咗。咁會唔會係本身個聯會可能係直接已經係同嗰啲本身未納入二期嘅面積嘅嗰啲地主可能已經傾好咗，定係點樣呢？咁我谂呢点都要值得交代一下咯。 O、okay. K， 好啊，唔该晒罗廷德，多谢你啊。系罗廷德议员咧，就系北区区议会主席嚟噶。咁何建中，我哋都揾嚟今次事件里面即系另一个嘅关键 人物， 系啦，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农业联合会嘅主席陈建业啊，陈建业你好。 系陆生何生你好， 你好吓。 头先咧就区议员都提到就喺区议会会议上面一幕啦吓，就系话即系有啲嘅农民咧就话啊，好似农业联合会未接触过佢哋，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公司型协作计划？咁同埋即系会揾你哋去到做嘅咧？咁同埋即系当有呢个计划继续推行嘅时候，会点样影响呢啲嘅农民咧？咁你可以回应一下何经理。 好啊，其实呢而家目前呢仲係一个好初步嗰个探讨阶段嚟嘅啫。因为呢我哋整个计划里面呢希望係解决咗因为就住新界东北发展、元朗南发展同埋洪水桥发展，即係整个新界嘅发展呢受影响一啲嘅农户呢，希望佢盡快可以有一个落实搬迁嘅计划咁样。所以希望借助有啲土地发展商佢有啲土地出嚟咧，咁我哋可以即係利用一个先导计划，可以解决一个搬迁嗰个问题嘅啫。 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而家即係都根据政府文件啦，就话你哋联合会咧已经攞到相关私人土地业权人嘅同意，去到使用嗰啲土地噶咯。其实呢啲地咧系即係个情况系点，同埋佢哋啲业权人系一啲头先你话系一啲嘅大财团啦，定系一啲嘅小嘅地主，定系点样咧？ 嗱。目前嚟讲呢仲係一个好初步嘅探讨阶段。咁土地持有人呢係一啲嘅财团啦。咁佢哋愿意呢用一个极相宜啦，或者叫做一个好低廉嘅价格呢去租予俾农会。咁附近呢亦有一部分呢係政府土地。咁我哋希望透过同政府傾，政府亦将呢啲部分嘅政府土地呢租埋俾我哋农业联合会，咁啊协助一啲受影响嘅农户可以喺度做一个过渡性嘅措施啦，咁样。 政府就话即系你哋贵会就会牵头设立一个现代化科技农业园，咁但系又有啲朋友又话好似冇乜听过你哋个会，咁其实你哋个会过往有冇喺边啲地方做过呢啲即系农业科技嘅工作噶？ 咁讲呢有冇人听过，我就唔敢保证香港所有七八百人会有听过。咁但係呢现时我哋香港农业联合会呢可以咁讲，绝大部分我哋香港农业嘅持份者呢都应该会认识嘅。咁若果佢话佢唔认识嘅，咁可能就係我哋可能个宣传力不足啦咁样。咁未来我哋亦就可以希望改善嘅空间。咁样佢未听过，我又希望日后我哋可以做多方面呢个宣传啦。至于你话我哋过往有冇喺呢方面嗰个行业上有冇一啲嘅 经验啊， 做过呢样嘢呢经验呢，咁其实而家成个先导计划呢都系一个新嘅项目嚟嘅。咁由2012年开始，我哋提倡农业园呢个方向嘅时候呢， 我哋寫上去俾當時嘅特區政府，希望政府建立農業園呢個計劃。咁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政府逐步逐步落實農業園呢個計劃咧，亦係我哋倡議政府去做。 咁、okay. 你哋牽頭設立 第一期農業園嘅第一期咧、okay. 其實已經開展咗一啲嘅原子嘅復耕嗰個情況㗎啦。 咁、你哋牽頭 第二期咧，我想講埋俾你聽咧。咁喺第二期裏面咧，其實政府咧嚟得比我哋想象中太慢啦。咁、所以我哋先至希望有一啲更即係進取啲嘅方向，透過先導計劃，可以帶住一啲受影響嘅農户咧，可以令到佢哋一個過渡嘅方向。咁其實香港農業聯合會咧提倡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是、一個叫都市農莊嘅方向，因為我哋知道目前香港要即係大家理解就係農業咧，畢竟存在一個老齡化問題，同埋長期處於一個低收入嘅狀態。咁我哋一定要令到成個行業裏面咧，有喺呢個過程裏面要有一個轉變先至可以持續發展落去。所以我哋先至提倡一個過渡性嘅先導計劃，跟住再希望同政府倡議一個咧，就係、是、都市農莊嘅計劃，先至落實往後農業嘅發展。 系咁，即系话你嚟紧，你哋牵头设立嘅呢个现代化科技农业园，都会系一个都市农庄啊，定系会系其他咩发展方向 咧？目前咧仲系一个高新科技嘅农业园，希望引入一啲高新科技嘅农业喺里边进驻，亦希望一啲受影响嘅农户透过高新科技嘅转移，令到佢哋嘅收入有所增加。 可能咧就系呢一块地嘅一啲农户咧，会关注佢哋可唔可以原子复耕啊？即系就算受影响或者即系发展 可以嘅，其实咧我哋希望咧，就算周边嘅都好，受到所有工程或者政府收地影响，我都希望能够协助佢哋喺度复耕。咁我哋会去利用翻政府一个农业持续发展基金里边嘅钱咧，去幫佢哋做一啲嘅風雨棚，同埋一啲排水系統，同埋一啲來去水系統啊，咁樣去令到佢哋嘅作物咧有得到一啲嘅即係可以遮風擋雨嘅保障。 剛才我們討論到一個點，就是究竟為何今次會有公司型協作呢？是不是在收地上有困難，所以才提出這個？ 其實最主要呢就是看得到呢，政府在整個農業園的計劃裏面呢實在來得太慢了。而整個東北發展和整個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呢是比想象中來得快，其實整個配合呢配合不上，變了呢受影響的農戶呢，若果按照政府的計劃呢，可能會有一個斷層的階段。咁呢個斷層階段我哋係業界唔想預見嘅。咁希望搵一啲可以做得到土地，騰空到啲土地出嚟。咁咁啱有啲發展商佢哋願意，或者大家有一個想法，咁樣大家可以協作得到嘅，咁、 okay. 大家就嘗試咗以一個先導計劃嘅模式去出現咗。 係嚟緊會唔會都接觸一下啲農户，同佢哋溝通一下？ 肯定㗎，因為其實我哋如果所有事情能夠進一步落實嘅話咧，咁我哋會逐步逐步同一啲嘅受影響嘅農户啊、周邊嘅即係持份者啊，都希望能夠佢哋大家有一個 OK 即係 好，唔該曬陳建宇啊，多謝你。 香港电台。